good friend to the heart and mind. Ignorance is kind, but there's no comfort in the truth. The pain is the harder you find.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Lay silent here, raise high your voice. 정신처럼 곤쇠 매는 쇼기 기회 일리고 살사. Thank you. 왜 간 너 좋네 路过那么多年，也未曾找到幸福。多少次挣扎在谷底，倒下又站起。多少回徘徊在街头，迷惘却坚定。也许下一次艰辛是真的会倒下，可活着却不是向命运低头并祈求。就算开入一丝力量，我也奋力奔跑，只愿不会这平凡而不羁的生命。走过那么多次，却从未告别理想。伤过那么多回，也未曾破灭信仰。多少次迷失在风中，破碎重塑，多少回放逐在天际，无助却坚强。也许下一回追梦时，依旧会破碎，歌声却不敢跟困苦摆布。Yeah.

传来阵阵传递

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